寡人啊，海上的中医啊，别人介绍看你。 嗯嗯。 看呀，他给我看坏了，我其实就开始呜呜冒汗。 啊，现在冒汗。你别哭，你别哭啊！你告诉我，你的汗都是在后背是吗？ 最开始发炎症也是在后背。 嗯，后背。现在呢？ 我还浑身就是哪都是汗。 哪都是汗。 从脏话的到脚上都是汗。 啊。 汗的我都受不了了。 啊，你别哭，你一哭我就听不出你到底哪儿不舒服了啊！不哭啊，我跟你讲，啊。 完了，姐姐，我听你说，不离弃不放弃，我又有点信心。 嗯嗯，那我再问问你啊，不管你在农村也好，你在城里也好，您这个出汗，在医院里做过什么检查没有？就是你的身上还有没有除了出汗，还有膝关节之外的其他的病？你都告诉我。 就是有点，背的那个心电图说心率失常，心率失常。他说跟我休息，我不就是这出汗老睡不着，要睡不着，或者心情蹦蹦跳。 嗯嗯。 前胸也紧，后胸也紧，像板一样的。 嗯嗯。 完了，他说你是休息不好，休息好啊，完事就能好点儿。 啊，有点心律失常。嗯嗯。 完，再一个我是地密度胆固醇有点偏高。 嗯嗯。 完这个沈阳检查，他说你别的病也没有。 嗯。 完后这是搁沈阳第二回检查，头一回搁海城检查的。 嗯嗯。 完了又这不我有点干咳嘛，气还紧的，完我那做肺子检查。 嗯。 肺子说着那有点肺大泡，左边吧有点什么锁条。 你脚肿吗？ 脚不肿。 脚不肿。 脚不肿、嗯、 你查过血没有、嗯、医生有没有给你查过血，说你的那个缺不缺钾呀，缺不缺什么的，这个查过吗？ 就查过沈阳医大，就说缺点什么钾，说出汗出的就缺不点儿。 嗯嗯，那这样子啊、嗯、那么还有你现在有没有便秘呀、啊、小便多不多？ 对的，不便秘，就是现在大便不规律了，就是溏稀了，不成形了。对了，姐姐，你说那什么呢？嗯，放着往你说我手心小血液吧，现在脚脖子、脚腿底下还趴粉，往里钻粉、 嗯。 现在不敢穿短裤，穿裤子就底下往里上粉还。 嗯，我再问问你，你有没有口干舌燥啊？ 有啊，睡不好觉，这 口干舌燥， 可干了舌燥、 啊。你有没有在下午的时候人觉得潮热啊？这个脸红。有没有啊？下午的时候， 下午的时候，下午这晚、 嗯、 那我还没觉耳， 没觉，没觉得，哎， 没觉耳， 有没有这个耳鸣？头晕。 对呀，对姐，你说你这问我就知道，让我想出来，耳朵这也一疼 啊， 完有时候也让想想，完有时候我一咳嗽吧，完尿能准得出来，一打屁有时候尿也能出来。 啊啊啊！您这个、 啊、 要是按你刚才。我问的你回答我的这个情况呢，你这个手脚心发热呀，不是那种肝肌脾虚的手脚心发热，你这个是血虚阴亏的手脚心发热啊，血虚阴亏。我给你开个方子、 嗯、 给你开个方子呢是这样的啊，这是中药方，像您这个情况得号脉，我给你方子开了，让大夫再给你号下脉看看对不对，这样呢就不至于你花钱吃药，哎，吃完了不对症，这样子就很对症，知道不？啊，黄芪20克，防风15克，天花粉10克，生地10克，玄参10克，酸枣仁考虑到你睡觉啊，15克，麻黄根8克，茯神10克，银柴胡10克，葛根10克，甘草5克，啊，吃个10到15副药啊。到时号脉以后再定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，因为你在医院里检查说你缺钾，那么钾怎么个补呢？这个必须得补啊，你听我的，是这样的，如果你便秘你每天吃一根香蕉，如果你不便秘每天吃一个橙子 啊，每天吃一个橙子， 对对对对，每天一个橙子，便秘了就吃香蕉，不便秘就吃橙子，听明白没有啊？ 听明白了。 哎，